第196集，你们又瞒着我什么了？仁义在浑身酸痛中醒来，他眯起眼睛看着窗外，发现天还没有全黑，月末只是下午五六点的样子，那么他也没有睡太久。不，他并不是睡了过去，他是昏了过去。啊，这个做到昏过去的经历真的能排上他人生耻辱榜榜首了。供应贤这个禽兽。 啊，供应贤。 仁义激动的一个鲤鱼打挺，想从床上起来，结果险些翻下去。他扶住床沿，下了床，走到客厅。尽管早已有了心理准备，但看到空荡荡的屋子，仁义心里还是难受起来。也许供应贤是为了他的安全，也许是为了别的原因，但他早已不可能将自己置身事外。仁义走到沙发前，捡起自己的外套，从里面掏出了一个看起来像是老款诺基亚的小手机，这是他在五金店买的跟踪器的一部分，另一部分在他买的那堆东西里。开了机，能清楚看到这个城市的红蓝线图，以及上面在移动的一个黄色光标。他忍住不问，不代表他愿意被蒙在鼓里。他早已经料到供应贤不会带他一起行动了，尤其是在他两次问过白燕在哪里，供应贤都不回答之后。哼，这是一场战斗，他不会让供应贤孤军奋战。仁义拨通了曲阳波的电话，让他帮忙把秋妍约出来，然后他换了身衣服，在厨房里摸了一把水果刀藏在身上，毫无迟疑地出了门。仁义坐在一个购物广场的花坛边上，盯着手机上的电子地图，那黄色的小光标已经停在了一个地方，供应贤现在就在这里吧。会不会白燕也在这里？那供应贤现在安全吗？仁义轻叹一声，放下手机，看着夜幕下的广场上成双成对的情侣在自己面前穿梭而过，心中酸楚不已。他也想像他们这样，在周六的晚上和供应贤一起出来吃个饭，看场电影，普普通通的谈个恋爱。没想到这也是奢侈啊。正想着，一只手突然拍在仁义的肩膀上，仁义吓了一跳，猛地绷直了身板，鼻尖飘来一股淡淡的女香。仁义抬头看着秋妍坐在了自己身边，他舒了一口气。 你还挺快的。 我离这不远，你有被跟踪吗？ 我想他们暂时应该不知道我在哪儿。你呢？ 没有。 秋妍将目光收回眼前，她看了仁义一眼，表情似笑非笑。 你出门前没照镜子吗？ 怎么了？ 一张纵欲过度的脸，加上这些吻痕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们还挺有闲情逸致的。 秋妍用手指点了点仁义的脖子，仁义立刻把衣领竖了起来，尴尬地说：“ 没注意。”“ 骗你的。”“ 都这个时候了，能不能正经点？你怎么知道我们见过？”“ 你身上有一点他的味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我一直对气味很敏感，而且你冒险约我出来，多半是你有消息了。他在哪儿？带我去见他。”“ 前两天他来找我，几个小时前他走了。” 仁义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告诉了秋妍，秋妍听完后沉默了，仁义有些紧张地看着秋妍。 给我看看。 仁义把手机递给秋妍，秋妍看着屏幕继续沉默着，直到仁义受不了这样的沉默，准备开口询问时，秋妍说道：“ 当年龚家纵火案的所有资料你都看过吗？” 没有，太多了，我挑了些重点看。 我找了两个实习生帮我把所有资料都整理归纳了，其中确实有好几处缺失或损毁，但我以为是年代久远的关系。如果白燕说的是真的，那么有个人就有些可疑了。 谁？ 有个人的出警报告不太完整，但从其他人的报告来分析，他就是那个第一个去地下车库的人，你们的支队长陈小飞。 仁义的呼吸顿时停滞了。 我想应贤也已经想到他了，只是他没法跟你说，而且这也只是一种猜测，还没有实据，除非我们拿到被张文藏起来的那部分报告的原始稿。 仁义低着头，这回轮到他沉默了。他确实是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此刻在想什么。案件查到这个地步，他已经不为任何事感到惊讶了，他只觉得麻木心累。他只希望一切尽快水落石出，他希望这个跨越了近20年的悲剧能画下终结，希望作恶的伏法不要再伤害更多人。 我，你觉得陈队长有嫌疑，你就去查，不用特别顾及我。根据我对陈队长的了解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但我跟你们一样想知道真相。 我当然会查，但眼下最重要的是解决应贤的麻烦。黄燕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，我们查他的背景时发现他之前可能就牵扯过命案。 你们查黄燕的背景？不，等等，黄燕的背景不是白燕告诉应贤的吗？ 秋妍也愣住了，他眼珠子转了转，知道自己说漏嘴了。 那时候应贤已经带着白燕失踪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们联系过？到底怎么一回事？你不会再耍我吧？ 你别激动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那是怎么样？你们又瞒着我什么了？ 仁义觉得自己还没搞清楚张文的事，又多了黄燕的事。他知道作为警察，他们没有义务事事都告诉仁义，可是他已经参与到这么深了，还是要被隔绝于世外吗？ 仁队长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确实不知道应贤会跟白燕一起离开，那之后我也联系不上他。 那你们为什么在那之前就知道黄燕了？这根本……难道文辉商场是他干的？ 对，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，我们锁定了嫌疑人，但是直到那天在建兴酒店，我们才确定文辉商场纵火嫌疑人和白燕逃走的同伙是一个人。 仁义一时瞠目欲裂，浑身戾气暴涨，他咬紧牙关，恨意汹涌。 就是他害死孙定一， 这是应贤不让你参与的主因，他怕你冲动之下会有危险。 他怕我冲动？难道他不是比我更冲动？无论如何，他都不该一个人去冒险。 是啊，所以你找我是对的。现在应贤可以信任的人太少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，帮他抓到黄燕。 那赶紧走，地图上这个位置很可能是他藏白燕的地方，在他失踪的那几天肯定有一个落脚点。